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我们一开始先说说路上有好多事儿，是不是？ 路上有好多事儿啊，比如 路上的事儿当然多了，比如说你今天开车走在路上，本来你嫌前面的车有点慢，你晃了他两下，你就是想让他稍微快点走，别再那个看手机发短信了，别人都是唰唰的60往前走，他在30，结果这人就怒了，绕到你后面开始狂晃你，然后点刹车别你，这种情况一般你怎么办？ 拐弯， 你只有一条路呢， 我超过他， 超过他， 哎， 他又超过了你，还别你。 那我就只能报警， 报警， 哎，拿那个行车记录仪拍下来， 哎。他这种是不是算危险驾驶？ 当然，当然，当然算，当然算。如果多次反复的话，你一定，当然不能开斗气车，然后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把这个视频要拍下来，留作证据，然后进行适当的举报，没有任何问题，肯定赢。 还就说明大家在路上不要因为别人的一点点小举动，马上就点燃你的情绪。 而且再其次，你得相信我们的电子警察。电子警察的眼睛真的是不揉沙子，它是雪亮的。就是是非黑白它一定会分得非常清楚。你想，我前两天看了一则消息，就是在南方的某地，就是监控探头啊，电子警察在行车的时候抓拍到一辆车的驾驶人员，抓拍以后觉得太嫩了，太嫩了， 太年轻， 哎， 这都能看出来， 然后看出来了于是呢就跟路口的我公安人员说，哎，过去一辆什么什么车 啊， 适时的进行一下核对 啊， 那没有什么不对吧。好，核对的时候后来就问他，驾驶本没有吗？ 驾驶本也没有， 当然没有嘛， 驾照没有 啊。然后你多大了？ 我，你看我像多大？ 所以那当然就谎称是多大多大的 哦。 最后经过核实14岁， 14岁， 哎， 我长得，我其实40多了。我驻颜有术， 呸， 是不是？我每天用这个蜜那个膏，然后天天打各种针。 后来，那当然就得让孩子的家长来把他接走啊，进行了批评教育。后来就问，哎，你怎么会开车的？后来他说，因为网上有很多的教学视频 哦， 他就跟网上学，学完了以后偷拿了家里人车的钥匙，偷偷开出来 哦， 多次之后越开越熟 哦，说明开车是一个熟练工。 这什么 是不是？ 我的意思， 大家要勤加练习。 我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电子警察不揉沙子眼里， 就是你那个稍微面相上嫩一点儿，都能看得出来。 当然了，当然了， 是不是？ 你想，同样道理，包括现在有很多的面部识别啊，面部识别，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注没注册这个电子驾照。 注册了，但是还没申请下来 啊？为什么呀？ 就是他那个过程正在办理当中，就是你是当时就出来了是吗？ 2分钟 啊？我到现在还没有，我是你那天9月1号不是开始申请吗？ 对呀、 我9月1号。下午几点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我在办公室就在那个12123上， 对呀、对呀、对呀， 申请，然后他就进入了那个什么申请， 对对对， 然后就是一共3步嘛， 对， 我今天还查了一下，还在2步那儿，是不是我长得比较可疑还是什么？但我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违章的行为，应该很快就容易过。 他就是2分钟，先让你注册，注册完了以后呢，就说审核中， 对，我那就是审核中， 会给你发短信。 没收到， 你看他给我发了短信，然后瞬间 我的真的是在审核中， 对吧？ 我现在再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还在审核中？ 那 是不是我有什么那个 不为人知的秘密，是不是？ 那你注意了。 我一会儿再给你。 行行行， 真的是在审核当中。 好好， 我今儿早上还专门看了一下，可能是机器在我这儿需要严格一点。 哎，对对，应该 是不是 应该的啊？ 哎， 来来来，我们就来说说路上的事儿啊。在浙江，沪昆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场翻车的事故。啊！民警呢立刻赶往了现场进行施救。经了解，驾驶员丁某因为驾驶的时候车内太热了，出现了短暂的双眼发黑。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有点中暑的意思啊。 对对对。 哎，结果车辆刮到了护栏之后侧翻了。 嗯。 所幸丁某他是系了安全带的，只有左手臂擦伤。原来呢，丁某买车3年，不知道有车载空调，这才出现了受热犯困导致事故的发生。 哎，我这就批评你们汽车界了，是不是？你作为汽车界的老前辈代表，你下次再见着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个培训是不是？人家买新车，哎，介绍不介绍这里头的功能怎么用？ 其实按照流程是应该有的， 对吧？ 但是呢。哎，真的，我们得提醒啊，我们这些买车的朋友们 啊， 因为当看到自己心仪的这辆车，交接了车钥匙，销售人员跟他说任何话， 听不见， 啊，就充耳不闻了。 真的吗？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直接，啊，赶紧给我钥匙，哎，牌子安好，就安好了，走了，走走，再见。 哎， 再见。 你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 基本上。 哦， 基本上 人家跟你说什么，说先生这车那个什么手刹是在右手把还是在脚底什么，这些都不管，哎， 就算人家可能按照流程说了 啊， 也不听了， 不听了， 哎，根本就听不进去了 啊， 就觉得这你不用教我，这都自己研究 啊， 我自己去弄懂就行了 啊， 实际上这跟不会一样。 对啊，对，我现在就觉得，一是咱们 4S 店包括卖新车的各种，别管几 S 店了，卖新车的肯定，我觉得这个啊，以后就跟咱们现在在网上，你看，你比如有好多那个什么视频软件呀，包括咱们现在要申请好多东西，它也会有一个所谓的章程，是让你要读。 对， 原来呢是你点一下就完，章程出来划到嘴点个我同意是吧？其实你没看。现在呢，它是有几秒的时间，要让你强制这个时间呀，你不看的话。你就没法点那个同意， 哎，不只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啊，这都是的真实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一朋友，好多年前了，那个时候他买了一辆宝来。 哦， 那你想那个时候宝来车可不便宜呢， 啊，对， 20-30万一辆。 啊，那时候宝来20-30万， 20-30万，而且那个时候 宝来现在不是才6-7万吗？ 那个时候20年前吧， 20年前， 1.8T。 啊， 哦，就动力澎湃， 啊， 好有劲儿的一辆车， 小钢炮是吧？ 把它跟三系宝马并驾齐驱， 真的吗？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并驾齐驱， 哎，20-30万、 啊。 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姐，她买了 啊， 买了以后那出去办事嘛，后来大概那个时候是6月中下旬，然后你想我上直播呢，他给我打电话我接不了啊。等我下了直播之后，我就给他回电，我说姐怎么了？说维子，我这车太热了， 太热了啊！ 我说您开空调啊？ 啊， 说我开了， 啊， 哎呀太热了， 越开越热， 开了空调， 啊， 还是热， 啊， 说热的我真的是不行，坐立不安 啊。 后来我说不应该呀， 啊，20-30万的车呢，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啊。 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样。您把车开到我台里来， 啊， 我看一眼 啊。 后来他开到台里来了，你猜？ 你就是暖风嘛，一直开的， 错， 是不是？ 空调19度， 19度， 哎， 然后还特别热， 特别热， 是确实摁了空调了。 当然了，后来， 啊， 哎呀，被我发现了， 我真的， 哎， 这个太奇，座椅加热， 对。 哎，宝来有座椅加热吗？ 当然了， 那时候是有的。 当然，20-30万的车座椅加热， 啊啊啊啊， 他把座椅加热，反正就 给摁开了， 偶发的就碰开了。他不懂 啊， 不知道这是什么 啊， 然后就坐立不安 啊，哎。那确实热锅上的蚂蚁。 那你 是不是 6月份多暖和的天儿 啊？这， 哎，所以就是你看，我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当然没买，我第一辆车不就是旧车吗？旧车你买的二手车，人家二手车车商默认为你应该是老 手 了， 啊， 是吧？然后那个当我去那儿提车的时候，然后我心里就打鼓，我其实是那时候拿驾照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开车呀， 没开车，后来我为了让自己那个上路不太慌，我专门买了15个小时的陪练，就是还专门找了一个和我要买那个车基本一样的。我不是开一个凯美瑞吗？我找了一帕萨特，基本大小长宽呀、啊、什么都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而且那个师傅当时很负责、带着我白天黑夜高速什么，包括那种小窄胡同的那种闹市，都带我走了一趟、我感觉没有太大问题了、然后等真到那儿，你边上没有人的时候、你第一次开车你还是慌的，就是我接完这个车以后，人家说啥就是你刚才跟我说那个状态、就是给完人家钱过完户手续都弄完了、然后人家说是你自己开出去我给你开出去，就是因为在那个花香的那个它里头边上好多车，那小小道还挺窄的，而且它就错综复杂，我也不太认路、我说您给我开出去吧，我还人家肯定就还以为我是不认识路，但是其实我是心里特别打鼓，我不太敢开、到门口了实在没办法了，人家不能给我送回家呀。哎呦，我这一路从南四环开到东四环，哎呦，中途从四环里要出去，然后有一个大公共一直在前头，我走了好半天才就是打灯变相一点一点往过并，我现在还没记得，就心里通通通通通、然后走到红领巾桥那儿，怎么掉那个头，就是它不是桥底下有一个转盘吗、怎么转都转不到那边去，就是每次听着导航它有几秒的那个延迟嘛，你又开起来以后它就告诉你左转左转，因为哎又转了一圈又去那边，在那地儿转了半个小时，就这是就是最囧的一件，这我觉得慢慢你认路就好，但是就是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车里的大多数功能我都不是太会用，因为开那个车人家一开始给我调的是远光，我就有一直有一个多月一直开远光，我并不知道哪个是远光，因为你在车里其实你看不太出来，有的时候你原来也不懂，我就发现我一开车就有人晃，我一开车就有人晃，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怎么素质这么低呢，后来有一次我有一个哥们上我车说你怎么一直开远光，我说不知道呀，就是这种全不知道，包括车里头的左手那个挡把底下那些调灯的那些什么雾灯什么那些怎么调全不会，后来我在那个车的手抠里头找到了那个车的说明书，慢慢的研究一项一项才弄明白，这都开了一年多了，所以我觉得以后买车应该有一个强制的这种过程，就是熟悉车内的这些功能，然后也是比如说有一个类似的5分钟的小考核，就跟咱们去验车似的，是吧、那个雨刷器是吧，那个左转向右转向后面灯什么你都操作明白了，再让你走，是不是应该这样， 对，其实是应该这样、但是你要顾客就是上 不好惹、 哎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啊， 人家说什么呢？好的 啊， 好的好的、那只能是这样。 为了它的使用和安全，我觉得我说的这期其实是有必要。 对呀、 啊，不管新车二手车， 你想这两天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段子，当然不是段子，是真事啊、说那个蔚来汽车的车主啊，人家专门在人的论坛里发了一个帖子，那意思就是、哎呀，我做这件事不对，我给咱们蔚来车抹黑了。 哦， 大概那意思呢，就是家里人开着那个蔚来的 ES 某款车出去了、出去以后呢，他在这边呢发现，哟，车可以升级了， 哦， 升级远程操作，这好玩， 电脑升级， 这车呀， 啊， 车 载的那个电脑， 哎，车机升级， 啊、 他一想远程升级， 哦， 这挺好的， 一边开一边升级， 那就家里人开走了， 哦， 所以他在这边就升级， 哦， 但是 啊， 只要升级 啊， 那个车就趴窝了， 哦，就停着，对他电脑就已经得， 对呀、啊，相当于在休眠，就类似于你手机要升级， 你就无法再操作， 对吧？ 啊， 但是家里人开那车开的半道儿，哎呦，升级了。车哪儿哪儿都不起作用了 啊！ 你想 搁路上多危险呀？ 搁马路中间了 啊！真 堵了1小时， 真的呀？ 当然了，所以这人就说：“哎呀，我给这咱车丢脸了什么的。 啊” 后来那、技术专家也说了，这个确实是有一些， 对、 啊、 他技术应该是有问题的。 哎，当然， 如果在你运车辆运行过程中，他应该是无法。 对对对，是有缺陷。所以我问过类似的这些电动车，后来人说呢，实际上应该是在操作上是有提醒的，就比如说当我说我要给那个车进行升级的话，车这边一定会在仪表盘上有显示 啊， 你在这边摁 OK 它才能升级，而且有的电动车 在这边不止摁一次 OK 啊， 啊， 人家问升级吗？ 啊， 你摁 OK， 还得问你 啊， 真升级呀？ 啊， 再 OK， 大概四次之后才说好了，都休眠进行升级。 我觉得这也不严谨， 嗯， 就是你光摁 OK， 嗯， 好多人并不知道这 OK 代表着什么。 没，前仪表上是有显示的。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更严谨一点的话， 嗯， 如果你选择远程升级， 嗯， 它首先的提示音应该是让您，比如说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停好车， 嗯， 把车都熄火，然后选择升级才行。 嗯， 因为你在开的过程中， 嗯， 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的 OK OK OK OK， 啪一下车停了。 嗯， 那这个就其实是有很大危险系数的。 当然， 就不光这节不会用。我跟你说，我那天去验车去， 嗯， 碰见一个挺大岁数的老哥， 嗯， 得有小五十了， 嗯， 因为现在都是预约嘛，很快， 嗯， 大家去十几分钟自己就验完了。 是 那老哥，人家说啊，那个转向什么夸夸都弄完了，说把那个三角牌摆后头。三角牌咱现在那个不都是一个 自己支 折叠的那个，夸一下能往下一滑那个吗？ 对， 那个。老哥抠哧了半天弄不起来，说那个跟人验车说那个小伙子你帮我支一下，人夸给支完了，夸夸找钱，好行收了吧，成下一个往前开，坑着半天不会收，小伙子我给你收的哥一三角牌都不会使，如果真是需要用到三角牌的时候， 嗯， 你说你支不起来这多耽误事儿。大家这些平时还是应该像王维开头说的多操练，是不是？ 对对对，实操啊，实操。嗯， 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喧嚣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心情，怎做城市欢天又喜地，路人甲乙丙丁。天天换算心意，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飘得了情，在许愿池子里投一个钱币，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在贵州的田先生驾驶的奥迪车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车辆行驶当中突然失控，撞到了护栏，损伤严重，车上的三个人受伤了。让人纳闷的是呢，撞击的时候安全气囊并没有开，田先生就找来了鉴定公司，得出的结论啊是车辆存在故障。然而厂家呢在看过照片之后说这是合理的，经销商则直接建议车主走司法途径，这样一起严重的事故，经销商和厂家却冷漠的对待。 哎，王老师，您给大家说说，就这个安全气囊，对大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安全， 啊，真的安全吗？ 当然，前提条件，哎，这怎么说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当然我觉得经销商咱们单说 啊， 主要是跟主机厂生产车是有关系的 啊， 因为经销商我就是个卖车的呀。 对呀 、您这气囊没打开，您告我 干嘛呀？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只不过就是有连带责任。 对吧啊， 主机厂，但是主机厂的人也有人家的道理 啊， 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正向气囊还有侧气帘， 气帘 说当你这个车比如说在某个角度的时候它就是打不开， 就是打不开。 哎，在某个角度啊，但是这种几率极低， 极低。 对，但是那 你就赶上了 啊？对呀，这是有可能。 哎，但是这个气囊爆出来了，对这个车意味着什么？会不会比如说，就是比较严重了撞的，或者说是在二手车市场上，你这车气囊出来过，是不是也会有折价？ 当然有 哦， 当然有 啊。 你比如说，一般。二手车的时候人家都会问几点啊，比如说第一，有没有过大事故， 就是撞没撞过。 哎，对，那得撞过，你要说我就是个小剐蹭，这个单说， 就是，车的大的架子动没动。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车的大架子就是就跟那个车的骨头似的，对吧？比如说竖着是两根，横着两根，轱辘是在四个边上，这个大架子如果通过无论是侧撞击正撞击它如果变形了的话这个影响到以后买车人的驾驶的安全，也有可能就是你这车老跑偏 啊，修不好吗？这种， 哎，修不好，因为它是那个纯钢的整个一整根的架子你要是说这个变形了我给你车直了但是它还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小扭曲哎，对，所以你的舒适感肯定就差意思了比如说一踩刹车，哎，就跑偏开着车它走的不直了， 怎么都弄不好， 哎，这都是问题所以人才问有没有过大事故如果有，完了这就往下跌价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人就说了，这车泡水吗？如果 洗过澡， 哎，如果洗过澡完了 啊， 车里至少电气系统 啊， 这个是主要的， 啊， 那也算完了 这个是第二个 啊。 第三个，是不是所谓的全虚全影？ 什么叫全虚全影？ 全虚全影就是，您这个车是不是都是原车漆？ 哦， 原车的这个原车那，就说哎呀，我这车有好多小剐蹭，但没喷过漆，没关系 啊、 哦，原厂原漆。 哎，但是我这个我不明白了、哦，哎，关于车漆这个，你开这么多年车没有剐过、 嗯， 没给我蹭过，我觉得不太可能、 嗯、啊。是 是， 比如补一块啊什么这些。嗯，那喷一个漆也没多少钱呀！ 啊，是是 是， 是 你就全，咱现在好多朋友都，我不喜欢这色儿，我改一个色儿， 嗯， 那不就几千块钱吗？普通的车 是， 那这个也影响吗？原车漆好在哪儿？ 倒也不是说原车漆好在哪儿，因为，你在主机厂他给你喷的几道漆 啊、 嗯，包括那个时候整个在喷漆车间的温度。它是一个很高要求的，就比如说咱们要拿十级来说，你在主机厂出厂喷的这几遍漆基本上都在十级，但你如果要到 4S 店当中，人家给你补这块漆，比如给你打腻子呀，然后无尘车间啊，虽然喷完了以后哎一点看不出来，但是整个的那个操作的环境啊温度啊等等跟主机厂比是有差距的 哦， 就类似于人家那是十级，你在4S店补漆可能就变成四级， 哦哦， 三级 哦， 那就不一样了。 明白啊、哦， 所以那就当然就档次就下来，但是这个 差出几千块钱， 哎，这个 是 排在最后啊，这个是排在最后、 啊， 最主要的就是前头那俩、 哎。他们还原来问过我一个， 嗯， 说这车翻没翻过个， 嗯， 就是有没有那个你底儿朝上了，就是你这个不可能撞完了以后它翻过来了，说一旦翻过来了这车就更不行了， 是翻过来也是你的 A 柱 B 柱也变形了吗？ 哦， 你就只能再敲它，给它敲， 也是这个架子的问题、 哎、当然当然当然，那就都是不安全的隐患、 哎、 啊， 所以希望大家开车这个气囊永远别出来，当然该出来的时候是出来啊，就 是 说永远别撞， 哎， 这个意思， 对对对， 大家都慢一点， 是 现在真的慢点，一切都有一个怎么回旋的余地， 是 都能反应过来。 所以你看我随着开车的年数越来越多、嗯、我开得越来越慢， 真的，我也是，我从一开始就慢都没快过。 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常先生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呢，遇到对面车辆开着远光灯爆闪行驶， 嗯 啊，那个常先生呢感受到了视线受阻之后呢就换灯提醒对方、 嗯、也晃他、 啊、对、 嗯、 但是对方并没有关闭远光灯，为了安全常先生呢只能先靠边停车。常先生就说这辆车呀开到旁边的时候自己想问一下什么情况， 嗯， 但是对方哎呀破口大骂， 嗯， 骂完就走了， 嗯， 目前呢已经有当地的警方联系了自己、 嗯、 说这件事儿正在处理当中。 对，现在路上有很多你说不清楚他为什么就对你做了一些行为。我那天看我一个朋友， 嗯， 也是咱们台的一个同事， 嗯， 他在我们有一个篮球群里发了一段他行车记录仪的一个视频， 嗯， 也是一个人骑了一个摩托， 嗯， 就从他边上过去啊，然后就对着他玻璃啊就开始骂， 嗯， 然后夸就抄到他前头使劲在他前面画龙啊、 嗯、 就是走 S 型。 嗯、 后来他就想自己怎么了，一直在这个人很那个自律啊，他觉得我怎么着人家，他就前后看自己的这个，他发现没有任何那个跟这个车有，比如说别了他了或者什么都没有， 嗯， 这人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么冲过来，他就夸夸一顿骂，就是这种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我觉得在虽然是少数啊，但是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千万别跟他置气、 哎、对对， 该报警就报警、 哎、 是吧，该躲过去就躲过去， 对， 就完了啊， 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嗯、 安全为主、 嗯、 在高速路庐山市境内吧，就这个高速马上要穿这儿、 嗯、 那一辆小车呢在高速上逆行，驾驶员陈某啊哭着就报警求助，那民警呢赶到了现场之后呢帮助陈某将车挪到了这个就是合适的地儿，这大概应该是一个收费站的广场，反正这地儿就安全了嘛。说问什么原因呢，原来这是陈某第一次开车上高速 哦。 当天晚上将朋友送回家之后准备从九江 嗯 回南昌、嗯、没想到高速路啊这个路况很复杂 哦， 哎呀这跟着导航走走，最后发现哎呦逆行了 啊， 最后民警呢驾驶着警车护送陈某，把他送离了高速路，然后送上了回家的主路之后、 啊、 民警才离开。 哎，我第一次上高速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比在市区好开多了。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 我当初刚学完开车之后，反正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开车， 哦， 就觉得哦好好玩，就觉得越开越熟，越开越熟 似的。 哎，真的真的、 啊、 越开越熟、 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再加上又买了车，不是嘚瑟，就是觉得。 啊 就开车觉得很有趣 啊，就有人 就是喜欢 开、哎、 哎对、 啊、 然后呢就会约人哎吃饭 啊， 啊哎咱们奔哪儿啊 对 干嘛去啊 我有一个哥们跟你一样刚买完车以后、 啊、 你不管说干什么他说我接你去 对吧 就是他不管在哪儿他要接你、 哎、对对对 他就爱开这车 就有、 啊、 有那么一段时间 啊 就这样但是呢开着开着后来就有老司机就说了说第一你随着见的越来越多 嗯 开的时间越来越多你速度越来越慢 对 哎开的速度就不会说我、嗯哦、就傻开疯开、嗯嗯、啊这是第一。第二人家说了说你就算说哎我现在开的很熟练了但是你倒车柔库行吗 哦 对吧、 哦、 你说我正向和侧方面停车 啊、 嗯、这也是技术 是 是， 是 你说我光直线我并线不要开的溜嗖着呢跟你会停车两回事 啊对对对 等你什么时候说哎我停车也手拿把攥了、 啊、一把劲。 这个代表哎，可以了 啊， 啊， 啊， 啊 然后人说还有第三步 还有第三步 第三步说你白天开车很厉害 啊 天黑以后呢 不行不行 对吧天黑开 下雨天黑夜下雨天 你看 我觉得这更是一个考验 你看 因为你在黑夜的时候你看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啊黑夜的时候你是能看见地下那线的因为咱都有路灯 是 你能看见实线什么线那个箭头 嗯， 嗯 一旦下雨我发现你在路上你看不见地上的任何线 当然当然 什么都看不见 当然 那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是是是 而且雨如果再下的大一点的话、 嗯、 你其实两个后视镜 对 左右耳朵你其实也啥都看不见、 嗯、所以还有呢就是特殊天气情况你比如说下雨的时候 嗯 啊你比如下雪的时候 大滑那个 S、 哎、包括有雾的时候、嗯、这些天我都开过 啊、 嗯、哎真的就最危险的是下雪大家都开得慢嘛、 啊、对 那都慢慢开下雨反正也开得慢嘛、 啊、 对吧就算我看不见的地儿比如我把挡风玻璃划下来我把反光镜擦擦 对 那也 OK 嘛 对 起雾的天 起雾天我没开过 真的建议如果新手、 啊、 如果说哎一开窗哟今儿有雾别开车 别开对对 尤其是晚上有雾、 啊、 那跟白天有雾就又是两个概念 啊， 啊那真是什么 都 看不见 什么都 盲开 哎什么都看不见真的很危险 妈呀 很危险 啊 有一次就是我晚上开车走那个利汤路 嗯 啊就是利泽桥一直奔小汤山的这条路、 啊、对对 然后那你想一直奔北都行了 对， 对吧嗯嗯大概晚上九点多钟 啊 就是刚过了那个回龙观天通苑这片、 啊 突然之间，呜，就进了一团雾里了。 哦， 什么都看不见。 我的妈呀！ 什么都看不见。 那怎么办？ 而且 你也没，你也不敢停， 对，没法 后面 就没法停。 就 第一，我一看完了，能见度五米。 哦， 所以我车开特慢。 哦， 基本上因为自动挡的车，我都不用给油，让它自己慢慢走。 哦， 然后我就只能看着那个路边上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隔离带呀、 啊， 或者画的那个线，我就一直踩着那线走 啊， 慢慢走，慢慢走，大概至少得用这种速度开了得有4到5公里。 妈呀！ 突然之间，呜，眼前特清楚，什么雾都没有，就相当于我开出来了 啊。 哎呦，然后我再回头看。后面一片还是白茫茫， 妈呀， 太危险， 吓死了， 真的太危险， 是不是？ 哎、是是是， 哎，这种天气真的，大家别管新手老手，能不开都不开。 哎，对对 对， 对， 尤其是我觉得在北京现在遇到的大雪天少， 嗯、 大雨天现在从今年开始，我觉得不见得少。 嗯、是， 大家下雨天也尽量的别开， 注意安全，注意 对吧？其实新手老手没有开过那种路面结冰的路， 嗯、 这种天气就更别开， 对， 因为你根本控制不住。 对， 嗯， 真是啊。陕西西安市机动车停放服务中心发布了一则停车费欠费催缴公告，那公布了部分欠费车辆的信息，欠费的金额高达26158.5元， 哦， 最低也有4639元。对公告发布后30日内仍未积极补交停车费的车主，中心将通过对欠费车主提起诉讼等方式逐步进行追缴工作。 哎，我觉得就是现在路边停车不便宜，嗯，大家停完了以后， 嗯， 一定记着上网交钱。 对，对， 尤其你看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嗯， 就比如说你借别人的车。 嗯， 这点更得注意， 对， 因为你车借给别人了吧，好多时候你自己并不知道人家去哪儿了什么的， 你也不知道他在那地儿停没停车，很有可能是你好多好多天以后啪突然收着一条短信，说那个您在哪儿哪儿那个有一个什么停车没交费。哎，很多人呀对这个短信现在不是太敏感， 对， 有的人就不看、啊、 对， 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这肯定弄错了，自己一回想我根本没去过这地儿，那天也我都在家待着呢，他就主观忽略了。但是一般是一个月时间，一个月时间你如果不交的话，他就会一直有滞纳金，就是每天百分之几，3%还是多少，反正就这么一直往上累累累累累累到后来，如果您一直不管他，很有可能就出现这种几千多少多少钱， 因为有滞纳金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啊，现在好多人确实因为比如说限行啊什么的，你开了别人的车没问题，我觉得有几条，咱们即使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你就说互相不计较，那个，但是如果借人家东西，还是应该自己做到相对自觉，比如说开到比较远的路了，比如来回一开开了小100公里，回来给人把油加上，对不对？因为即使是好朋友，你老这么开，人家心里就算不跟你计较，人也觉得这人每次都开我车，每次回来油都半箱没了，是吧？这也是钱呀，对吧？虽然人家不跟你计较，但是咱们还是应该做到相对自觉。还有就是您走到路侧停车的那些地方，一旦看见人有正规停车位，咱们现在北京基本路侧的那种正规的停车位都是上网交钱的那种 电子收费， 停完了以后您回来上咱们的那个网站， 对， 包括什么那个手机银行的好多都有这个功能啊，您一查过一两个小时就能查出来了，赶紧把这钱给人家交了，这样下次人家再借给你车，人家也乐意。 对， 如果说人家又借给你车， 嗯， 每次还得给你加油， 嗯， 加完油还得给你交停车费， 嗯， 还得给你铲违章，你什么都不管，就算再好的朋友，人家下回心里也有疙瘩，人家找个借口不借你就不借你了， 是， 是不是？ 是，是啊。 Nothing you can sing that can't be sung. Nothing you can say,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play the game. It's easy. 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It's easy. 成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天津90后姑娘啊，我是韩小怡，跨省上班7年，拍这个短视频啊，记录了通勤过程，走红了网上。她每周呢，从天津跨省到济南上班。 哦，这也太远了点儿。是 不是？说根据车票的车次不同，每周在跨省通勤上要花费350块钱左右，总耗时6到10个小时之间。说呀，他自己这样做呢，只是想多陪陪家人。 哎，我觉得当然这个孝心非常好嘛。我见过的跨省上班的，其实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上班，京津冀地区住， 对对对，在天津住， 天津住的，包括在廊坊住的， 对对，有， 或者说现在我觉得我的家乡张家口，也是也有这种，当然没有每天回的，但是每周回的我见那是 有 非常多的， 有 对吧？ 对， 你现在40多分钟1个小时就到了， 对， 那人家下车打个车10块钱，一共100块钱。回趟家对于咱们现在的人来说，100块钱你出去和哥们儿吃顿饭也不止，对吧？ 那你一个来钟头相当于我在亦庄工作，朋友约我在亚运村吃饭， 对， 这就一个多钟头， 一个小时你还是那个一路畅通的情况下， 对吧？ 你要是稍微堵一点，那天5点多约一个嘉宾来上节目，嘉宾在哪儿啊？就在体育总局 啊，不远啊， 非常近吧？在你要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当你不堵车的时候，一路畅通的情况，12分钟，就到，捋着二环就过来了嘛，到建国门 嘛， 一下就过来，开了1个半小时到的这儿，就是他是5点多出来，正好赶上晚高峰啊。 那你不跟他说，哥，你刷一个小黄，然后我给您报销。 关键是人家家住亦庄 啊， 他得开车来，然后人才能回去嘛。 啊、 但是你想，这一路上这个时间和你高铁回趟家，真的是差不多， 没啥， 对吧？不过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城市的概念越来越大，其实你看，我原来看好多国外的电视剧，他们这个跨省坐火车上班，好像已经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是那样了，对吧？经常那个晚上看见一个妻子在那儿做饭，丈夫坐着火车从他们那个市中心的概念非常小，不像咱们大城市，对吧？你其实中间大家都是联络线， 对， 他们那个downtown就是downtown，然后中间你想到你住的那个地儿，可能除了开车、火车、公交车，这中间有好多，你发现就是森林啊什么的，是没有咱们现在各种其他的。你中间说停下来，我想找个小饭馆吃个麻辣烫，咱们是非常方便。他们好像这种相对没有咱们这么便利，所以人家好像坐火车很习惯，是不是？ 而且 现在 买月票， 哎，而且人家现在还有很多是那种， 嗯， 追求生活品质吧， 嗯、 相对追求生活品质、 嗯， 这在大城市我觉得越来越多见。 嗯， 年轻人或者说有一定年纪的人，我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啊， 嗯、 主要是、 嗯， 但是我上班那地儿，比如我在国贸上班， 嗯， 那国贸多少钱一平，我也买不起啊。 嗯， 但是我现在住这地儿可能四五十平， 嗯。 我换到一个比如说类似哎房山或者说是到廊坊这种需要坐一个小时的这种轨道交通、 嗯、 这种地方换一个大房子， 嗯， 我的生活居住水平一下上升了。现在好多人也是这么选择、嗯、 对对 对 对 吧，花钱买一个另外的享受、 嗯、 其实也是渐渐的大家的一个趋势。 对对，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一线上斗蛐蛐的赌博平台，那平台呢以积分的形式进行投注，被告人江某招揽了草师、裁判、操盘手，分工协作进行斗蛐蛐直播。草师负责打草来控制蛐蛐，那裁判呢负责当场宣布斗啊结果，操盘手呢负责比如说输啊赢啊。从2020年的三月搭建这个直播平台，到同年的六月份被抓，这个斗蛐蛐的平台有效投注就有4亿多积分，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4000多万吧。那目前主犯江某获刑4年半，从犯获刑3个月到1年半不等。 哎，这个拒绝黄赌毒还是咱们说的那句话，但是斗蛐蛐。 嗯， 自己民间娱乐 是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哎， 是不 是 尤其是像我和王伟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电子游戏的时候，斗蛐蛐真的是 哎 生活里一大，尤其到夏天， 是 各种草根趴着啊， 那斗蛐蛐， 嗯， 逮蜻蜓 啊， 粘迹鸟 啊 啊，包括到野外郊区去逮蝈蝈 啊 啊，这都行， 对吧？ 真的 有意思。 那你知道蝈蝈吃什么吗？ 蝈蝈，我们家原来是我妈老让喂辣椒，说一喂辣椒叫得欢。 哎呦呦呦， 是不是这样？ 说蝈蝈啊，就是你说的这些蔬菜水果类的可吃， 啊、 同时它好吃肉， 好吃肉， 哎，肉， 哎呀， 哎，真的真的， 吃什么肉？吃小虫子， 就是、哎。这么大个那小蚂蚱， 小蚂蚱， 哎，蚂蚱 啊！ 你把那蚂蚱，你不是拿它那大夯那腿 啊， 就伸到蝈蝈的嘴边，咔咔咔咔咔， 是吃了还是咬了？ 吃了， 真吃了！ 哎，那 这是你别骗我啊！我读书少， 不骗你，真的， 真没喂过 啊！好厉害的 啊！ 包括像蛐蛐 啊， 就是我专门看过一本书 啊，斗蛐蛐的， 斗蛐蛐的 啊， 说斗蛐蛐的。当然咱们前条件要远离黄赌毒 啊， 就是人说斗蛐蛐之前 啊， 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给他吃辣椒 啊 比如吃大蒜啊这样的话 嘴里味儿大，一张嘴哈对方就败了 啊，你想那牙上可能带辣味儿了就怎么样、 啊、 说这都属于初级阶段。 对， 还有做微整形的， 微整形， 哎，微整形 镶两个蝈蝈牙， 那也说微整形，那都是得在放大镜底下给做微整形的 啊， 就是因为斗蛐蛐不是俩大牙得弄开了开始掰吗？ 啊， 在那牙后边 啊， 给微整形 加刀片， 加刀片， 我真的呀， 对，微整形你看不出来 哦， 上去啊一弄， 这也算考试作弊吧？是不是？ 吓得住大呀！ 哎，我见过他们那个有的是有一个职业就是遛那个蛐蛐 啊，是啊， 就是在， 所以你看像刚才说的草师 啊，可能就是这 个 职业，就是那斗之前怎么给他 哎 把那个肌肉弄兴奋了啊， 是 然后那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嗯。 现在咱们。城里你想逮个蛐蛐也不是太容易， 也不容易， 老能听见叫，但是逮不着。 钢筋水泥比较多， 你翻不开。我们小时候那个各种砖缝儿底下、 嗯嗯， 后来我发现只要是有人多的地方，蛐、 嗯、 蛐就不大、 哎， 都特别小。 跟你说了，城里的蟋蟀跟郊区的蟋蟀就是有差距， 对，差太多了。 那你想，我原来小时候就是我在城里，那你想就是家边上那1亩3分地儿逮蛐蛐嘛。然后逮着蛐蛐，我觉得挺大的了、 啊、 我觉得还挺厉害、 啊、 然后跟那个附近的小朋友、 啊、 人家从房山是相当于 重金购买了， 没有没有，人到那边、 啊、 相当于那边有亲戚嘛，人在那边住的，住完了逮着蛐蛐回来、 啊、 说那个逗逗呗、 啊、 人说没问题逗、 啊、 真的一放罐里我当时就懵了、啊我一看人家，我、哦、天哪！ 感觉自己是跟姚明在斗，是不是？ 人家蛐蛐大的跟火柴盒似的。 对， 那这大蛐蛐 儿， 哎呦，叫的那声啊， 啊， 又闷， 声如洪钟。 哎，真的， 是是 我就